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。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，准备一二三四，我们的爱最好。手牵着手，唱出爱的音调。有没有出路？